我们上次是把第14品讲完了，对不对？今天啊，我们就会把《金刚经》啊的上半给结束掉。哦，那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milestone 啊，这个因为其实啊，《金刚经》其实我觉得我应该这样讲吧，《金刚经》如果前半你学会了，那么基本上哦，整个下半啊就只剩下2品。那个我看到呢，那个孟山说他在文经旁边，对，我看到应该是他。那个第15品、16品啊，其实很简单，所以基本上呢，我们上半学完之后啊，这个下半就只剩下应该讲17跟18品比较难啊，17品啊就是重新一个新的开始，那么18品啊也稍微有一点难度，那么讲不依不易。那么这2品啊讲完之后啊，那整个《金刚经》后面基本上就是这个过关斩将、行云流水，一次上课甚至可以讲个几品，那么就很快就结束了。我看你们班一个月上一次，我预估啊，反正横竖明年应该也就上完了啊，《金刚经》，所以就大家啊就在撑最后这一段啊。14品啊，算是比较有难度的一品。我们上次讲完了，那么15、16啊，那么如果大家看15啊，它就又回到了14品，稍微提点一下，就稍微很快的复习一下，这样我们才有办法接15。其实14品就是在告诉你啊，很重要一个就是到底实相是什么啊？实相啊，不是有也不是空啊。非有非空啊，他说实相者则是非相，是名实相啊，这个很重要，是讲空性到底是什么，不是有也不是空啊。那么后来还有一段很重要的讲什么，在讲六度啊，讲六度，尤其啊在这边呢、啊、有在讲这个忍辱啊，忍辱啊非常重要。那么有在讲第一波罗蜜啊，讲空性智慧等等啊，就是14品啊。是其实真《金刚经》来讲啊，因为一开头我们都讲这个不着相啊，不要着到有这一边。那么比较讲是在讲这个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如果说我们说有即非是名啊，前面讲的比较多就是在讲即非啊，是讲给凡夫听的，因为大家都着相，就比较着重在叫大家不要着相这一段。那么到第14品呢，它这个画风啊。就有点转了，开始在讲实相了。那么实相就告诉你说，其实你不但不能着有，你连空啊也不能着哦。所以就讲到了这个，告诉你实相了。那么它名字是实相，但事实上呢，它是无相的。但是哦，它名字是实相哦，所以其实在因缘生灭法当中啊，它还是有这个显相啊，只是说它你要知道它这个显相啊。是因缘生灭啊，这个因缘和合，它就虚妄那个显相。如果因缘这个不足呢，它也就虚妄的，也就灭掉了。事实上，它根本就没有生灭可言啊。这个是在相用这一段，所以你要知道说，真正的空性啊，不是只是在讲体性这一段，那么它还有相用，是体性跟相用结合为一啊。就是两者其实就是一性相一如的情况之下，这个才是我们讲真正的实相。所以他就讲了六度啊，告诉你不能光讲空性啊，还讲了六度。可是啊，是要是在这个不着相、不起心动念的情况之下，去行六度，这样子才叫六度。否则呢，那就只是叫做善行啊。如果我们说是善行啊，就有点像这个像很多法师啊，像境界净空，他们都说，如果你只是行善，你没有空性的智慧，那你这个善行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善行，你不是发了菩提心的善行，你不是在慈悲心的基础下去行善，那你就是还是在六道轮回里面啊，那就是一个叫做随风啊。飘的一个叶子，就是一个叶子是没有根的。但是你发了菩提心，你有空性的基础之下所行的这个善行，那就可以叫做六度。这个时候啊， 就像一个有根的种子，就是一个种子啊，你这个善业是一个善的种子，这个种子啊是就附着在地上了，你就着这个叫什么？你就不是着床，就是反正这个种子就到泥土里面了，你生根了，那么就开始发芽啊。那当然，后面你要浇花、浇施肥，有空气、有水，各种因缘，它就会长大。那么也就是说啊。我们必须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是要在空性的基础之下，那么去行善，这个叫六度。那空性我们说跟慈悲心是同一回事儿啊。我前两天在跟一个朋友讲，我们在讨论说，我说空性其实就是慈悲心啊。他说空性为什么是慈悲心啊？我说啊，后来他自己啊，因为他也是学佛很多年，他说，哎呀，我知道了，空性啊跟慈悲心啊，一个是体。一个是用，我说哎，你讲对了，你只有空性，没有慈悲心，没有用，对吧？你没有办法去利益众生，连自己也没有办法利益，那你这空性是什么呢？所以空性跟慈悲心其实就是一体两面，一个为体，一个为用啊。空性是什么？就是连能所都没有了，而慈悲心呢，就是没有人跟自己的分别，那不就是同一回事儿吗？空性没有了能所，那更不用说分别跟执着了，对吧？就是都没有了。那么慈悲心呢，就是这个叫做极逆，那个叫做什么？人机己机，人逆己逆，就是人家受饥啊，受饿肚子的时候，就好像自己在饿肚子；人家受苦受难，就好像自己在受苦受难，自己跟其他人中间呢，已经没有那条界限，那不就是没有了能我吗？没有了我人众生寿者相啊！所以空性其实就是慈悲心，就是我们讲的悲智要双全，福慧要双修啊。这整个道理你要懂，懂的话《金刚经》其实都懂了。你甚至第十七品以后啊，就会非常的容易。那么如果你这些今天讲的或这几堂课所讲的复习的，你没有办法听懂的话，你后面《金刚经》的下半你就会比较吃力啊，因为如果你能跟所啊，就是自己跟对面啊这个二元相对的概念，如果你没搞清楚啊，你要知道说真正的空性实相。或者我们这个讲的佛家，我们学佛啊，最后所讲的这个宇宙人生的真相啊，其实就是在告诉你，就是断掉了所有相对的概念，这个很重要哦。而且啊，有学楞严经的，你甚至知道，到最后啊，我们说啊，有真心跟妄心啊，到最后，当你没有能所的时候啊，以后楞严经你就学到了。当没有能所的时候啊，不但没有了妄心，连真心都没有了。这个很重要哦。你说哈，没有了妄心，不就是为了要显真心吗？那怎么会连真心都没有了呢？真正的楞严经是告诉你，最后最终那个大觉的状态，不但妄没有了，连真都没有了。如果你心中还有妄跟真，还有那么一个真心啊。你还有那么一个真啊，在你的那个念头上面，那你就还有能所。为什么？因为真啊，是对妄而成立了。就像你妄心啊，是一真起嘛。那全妄即真。嗯，你们班我讲过了没有？就是说我用其他班级，我用一个钞票的概念，你就听懂了。哦，那如果你已经听过，你就再听一次。有了真钞，是不是？也应该这样讲吧，一开始出来那个钞票是真钞，那么后来就有了假钞。那么当我们来讲什么叫做全妄即真，当你啊所有的真钞都被消灭了以后，剩下假钞，那个假钞是不是就变真钞了？那没有真钞了嘛，那假钞就是真钞了。这个就是全妄即真的意思，就是当你没有真的时候啊，妄也变成真了。这个妄之所以称妄，就是一真起，有真才有妄。那同样的，当你没有假钞的世界上，没有假钞这回事情的时候，你会指着那张钞票说它是真钞吗？不会呀，你就它就是一张钞票。Day one，当第一个银行发，就全世界发起了这个印出了第一张钞票的时候，你会说这是一张真钞吗？不会呀，你说它是一张钞票。 之后来你会说有真钞，是因为后面来了个假钞，有人印假钞，你就说哦，那个是假的，这个是真的，明白吗？当都没有假钞的时候，也没有了真钞，它就是一张钞票。这个就是最后能所。你慢慢楞严经学到后面，你就会知道，连这个真跟妄啊，也都要放下。所以你说妄啊，其实全妄不就是真吗？真跟妄是同一回事情啊。哦，迷了，你迷惑了，就是妄。啊、哦，你是说这个心啊？那你讲的再深一点，你迷惑了，这个心是什么？迷惑了就是意识心，你就起了分别，起了执着，就是那个妄心。那你悟了呢？你反观呢、啊？返璞归真啊？返回那一念心性啊？回到那最原始的状况，不就如来藏了吗？就是那真心啊。但是真正要告诉你是，连真心跟妄心你都要放下。有为法跟无为法，你都要放下，那才是最后、最后、最终的那个状态哦。其实《金刚经》啊，它叫你到最后就是要到达这个状态。前面呢、啊、讲的比较粗，告诉你不要着相；那么后面呢，告诉你啊，不要起心动念。那么前面告诉你说啊，你不要着相啊。那么其实甚至啊，还告诉你也不要起心动念。到了最后啊，那个起心动念是什么？就是告诉你，连你不要着相的那个念头，或不要起心动念的那个念头，都放下了，是这么样的一个，怎么讲啊？就说是这么样的一个，完全没有任何，哎，就是说真的，到最后那一念心性，就最后完全的是无助了。哦，一开始说你不要着相啊，不要着有的相，后面又告诉你什么？诶，空的相也不能着哦，空本无相。如果你着到了空里面，那空就变成空的相了。哦，有的相不能着，空的相也不能着。他跟凡夫说有的相不能着啊，那是不是告诉二乘人那些小乘、中乘的人说，空的相也不能着？那菩萨他真的是行中道啊，空跟有两边都不着，但是他会告诉自己呀、啊，哎呀，我不能着有，也不能着空。那最后那念头，就是告诉你，连不能着有、不能着空的那个念头都放下了，那真是穷空到底了。哦，我执断了，法执断了，最后连空执，真的那个空执也断了。那个空执是什么？就是说我都不能着的那个念头，那起心动念都断了。那这个就穷空到底啊，这个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你或许还没成圆正佛，但是你我执法执都断了，那个一念，那个最后那个无明烦恼啊，也一品一品断掉啊，越来就是连远离远离亦要远离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境界。这个是我们《金刚经》啊所讲的。其实你看。我就说这个禅宗啊，其实有四部经文，我是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是心经，我们算完结了啊。没有听过心经的同学，我都很鼓励大家，你一定要把心经的十集听一次。如果你十集没有时间听的话，那你啊就先听个第十集，比较像是总复习啊。那有几段这个讲缘起性空啊。讲诸法空相里面讲空性的这一段啊，也建议你要去听一下，这样可以帮助你整个融会贯通。那么一个心经，一个金刚经啊，我们还在进行当中，那明年也可以完全结束啊。那么再来呢，就是楞严经正在上啊，那还有一个经啊，叫做圆觉经，那个经文呢、啊，我也是很想跟大家分享，因为金刚经跟圆觉经两个真的是一体两面，以圆觉经去解金刚经，金刚经解圆觉经，非常这个微妙。这两部经文弄懂是很棒的。那么像这个上海的班呢、啊，我们现在上坛经六祖坛经，六祖坛经呢，因为我们也是因为他们上的楞严经上的很累啊，我们就用等于一个小品文，但是六祖坛经。我也都建议你们没事啊，可以去翻一下，因为佛经讲得很深啊，但六祖坛经呢，他就把整个禅宗啊的很重要的概念啊，全部再用白话文啊解释给大家听，用一个我们自己本国的语言，用中文啊，用华语 写出来，而不是用翻译的，所以呢，就比较能够容易懂。但你可千万别小看这部经哦，你没有念过《心经》《金刚经》《楞严经》之前，你六祖坛经你是根本看不懂他在讲什么，写中文你都看不懂。但是如果你有了其他的经文当底子，六祖坛经啊，就非常容易了哦，而且很多的这个recap 就是把这个佛经里面一些重要的概念啊，什么是禅定啊，什么定慧等持啊，一些很重要的概念，禅宗老讲 specifically 禅宗的概念啊，什么叫做明心见性啊，什么叫做不起心动念等等啊，讲得非常的透彻啊，所以也建议你们平常有空的时候，想要自己啊念念书的时候，也可以看看六祖坛经啊，大概这几本经文。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十五品跟十量品。十五品很简单，它啊就又回到了功德的比较啊，说这个这个时候我们看他怎么讲啊，他就跟须菩提佛就跟须菩提说，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呐、啊，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况的布施呢？他说初日分呐、啊。以恒河沙等身布身布施哦，你要看现在有点改变了哦，前面是不是都是财布施，现在呢是身布施，中日份啊，复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后日份呢，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啊、哦，就是等于日以继夜，无时无刻不在。用自己的身体在布施啊、哦，我们讲过身体的布施啊，也是财布施的一种。外财布施啊，是我们讲的这个金钱啊，一些物质上的东西。那么内财布施就是你的身体。那身体其实啊，我们说做义工啊，去老人院、去孤儿院等等啊，其实都算是内财布施，都算是身布施。但是比较到极致的时候啊，是说用自己的身体，用自己的性命。啊、哦，牺牲自己的性命啊，去这个救苦救难。但是啊，大家啊，这个牺牲掉自己的生命去救苦救难，绝对不是我们这一班同学，不是你，也不是我这些人能做的或该做的啊。因为我们完全没有这个空性的智慧当基础啊，慈悲心也没有升起。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是不能去做内财，就是说性命啊，那你还是。是，不能用性命去做布施，暂时不建议啊，也不用去燃脂供佛啊，不用明天把那个，也不用自焚啊，这些东西伤害自己身体的事情是不是我们这些人能做的？哦，那你内财布施啊，那你就可以去做义工等等，这是很好的。孤儿院、老人院、穷苦的地方啊，或者什么地方的灾难啊，这种去做义工是非常好的，但是不是要你这个让自己的身体受到伤害啊？那不是我们能做的。那么他说，内财布施啊，是比外财布施啊是要功德更大的，因为钱财其实身外之物嘛。我相信大部分的人啊，我不敢讲绝对啊，大部分的人，当你选命跟选钱的时候啊。那个大部分的人都是选命啊，要先活下去啊，不然钱没得用。但是那电影很多都在演嘛，我相信现实生活也有这种，就是有些人为了要抓那最后一锭金子啊，就掉到火海里面啦，什么什么的啊，也是有啊。但是所以我们说一般来讲，内财啊，我们的生命是比钱财要重要的，所以财布施啊，分内财外财，那内财的这个功德是比外财要大的哦，他的福德或功德是要比。那个捐钱要大的，他说这样子哦，如是啊，日以继夜的用自己的身体在做布施啊，那么无量百千万劫，就是哇，日以继夜百千万劫这么长的时间以身布施，那这个功德是不是比前面所说的每一次每一品讲的这个三千大千世界的财布施或？恒河沙数三千世界的财布施等等，每一次所讲的，这一次的功德是最大的。但是他说，若复有人闻此经典，信心不逆，但是啊，你自己看看刚刚所讲的那个身布施是这么大的功德，但是如果现在有一个人，他听到了《金刚经》，哇，竟然信心不逆。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信心不逆的意思啊，就是完全不可逆。我们这群人呢、啊，绝对不是信心不逆了。现在啊，生活的还不错啊，有吃有喝，没有生病啊， 或生点小病、小小的这个挫折，你说，哎呀，我信佛啊，就是佛菩萨给我的练试炼啊。我记得老师说遇事练心啊，我要这个有信心啊，我要坚持下去。但我跟你说，等到比较大的灾难、比较大的阻碍来的时候，我跟你讲，每个人都崩溃了。那么，对，开始对佛法产生这个怀疑啊。觉得为什么我行善积德，我又念佛，我又上课，我持咒，为什么这病魔会找上我？那这个时候啊，就是在测验你的信心了。那我相信我们这一群人，包括我自己，很多很有可能会退转，这种就不叫做信心不逆啊。那我也听过这个一个朋友啊，他在讲说，很多基督教徒他们也是非常的有信心，像前一阵子有一位比较年轻中年了，50几岁的。朋友啊，就是得 cancer，那么去世。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到最后他都是说，God is with me，我相信呢，上帝在我旁边呢、啊，他这是最好的安排啊。那个我 I'm ready。那这样子的一个虔诚的信仰，我们不见得会有。那他这边所说的就是一个信心不逆，不管发生任何事情，你对这个佛法的信心是完全不逆转的。那这样子的一个福报啊，会比你生生世世累世累劫用身布施的功德还要大。更何况你能够读诵那个叫什么，叫做书写、诵持、读诵《金刚经》，而且为人解脱，那你就知道说，你平常念念《金刚经》能够理解啊，甚至为人讲几句，那这个功德是大得不得了。是累世累劫身布施的功德所不能比的。须菩提，以药言之，是经有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边功德。然后他说：“如来未发大乘者说，未发最上乘者说，这个金刚经绝对不是为一般修行人所讲，或一般善男信女所讲的，也不是为小乘人所讲的。这个是为发了这个大乘啊。”学大乘，发了这个最上乘心，就是发了这个无上菩提心，发了菩提心的人去讲的啊。那么发了这个菩提心啊，那么他这个菩提心就是我们讲的，就是所有众生啊，无数无边无量众生，所有一切众生，我都要发心令其灭度。但是他也知道说，其实没有众生可灭度，是为这一些人所讲的啊，这样子的一个经文。他说：“若有人能受持读诵，广为人说，如来悉知世人，悉见世人，皆成就不可量、不可称、无有边、不可思议功德。”那你如果信受奉持《金刚经》，为人演说，他说这个如来啊，这个如果有这样子的行为或这样的心意啊。那如来当然就是这些，我们讲的是佛啊。那他们讲的是，他们是完全了解这一群人，就是因为怎么说啊，这个佛是大觉圆证啊，这个所有众生啊，一切的起心动念，你的行为其实都在佛的觉知当中，所以佛是完全明白的。那么他告诉你，你这样子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功德。为什么？还有一点。有个很重要，他说你不可思议的功德，是因为你要喝淡如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喝淡啊，就是说你要担负着把佛法哦传承下去的一个责任，你把它视为己任，就是你这一生啊就发了这个宏愿，你活着，你做人做事，每一天你其实就是为了弘扬佛法而在活着，那么你身负的这个弘扬佛法的责任啊，所以你这个是，因为你为人讲《金刚经》嘛，这么大的一个大乘之法，这么难得稀有之法，你终身以讲经说法为目标，这是非常大的一个责任啊，所以是不可思议的功德。所以他就告诉你，那为人解讲《金刚经》是完全不可思议的功德啊。他说何以故啊？他就告诉你啊，他说须菩提，如果你要小法者，乐小法者，就是说，如果你喜欢小法，喜欢二乘法，就是在学这些只在学，你只希望自度而不度他，就是像我们上最后一集那个《心经》讲的，你只是正觉，对吧？我们说无上正等正觉。 刚刚是说，我们说无上正等正觉，就是说无上的最高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其实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好啦，那你看刚刚不是说如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什么？就是无上正等正觉。那你说无上正等正觉又是什么？上次心经有讲，你可以回去听一听啊。正觉，正觉是什么？就是把自己给搞明白了，觉了嘛，把自己给搞明白了。那正等呢？正等就是一个平等心，没有分别心，有慈悲心啊。哦，自己弄懂了怎么行？不够的，所有的人啊，就像自己一样啊。那自己弄懂了，别人也得弄懂，所以叫做正等。所以你去看阿罗汉是不是正觉？他把自个儿弄懂了而已。那菩萨呢？是正等正觉，阿罗汉是正觉，菩萨呢是正等正觉，不但自个儿弄懂了、弄明白了，还要把其他所有的人都弄明白。那么佛呢？佛是觉行圆满，无上正等正觉，就是把这正等正觉发挥到了极致，自己也完全大觉了，那没有话说，而且要帮所有的众生，让他所有的众生全部觉醒，无上正等正觉。所以他告诉你，无上正等正觉这种大法，绝对不是乐小法的人可以学得会的，小乘人是没办法学金刚经的，学不会的，因为他发心不对。他呀，还有人跟我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小乘就是有人我之见，哎呀，自己是自己，别人是别人，我把我自个儿弄明白就得了，那其他人有没有弄明白可不关我的事，那这不行。这个就不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发心不对，所以因为小乘有人我之间的分别，他有能有所，所以呢，他着着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所以他与此经啊是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听懂《金刚经》所讲的，《金刚经》绝对是断四相、断四见，没有了我，也没有了人，没有了我跟人中间的那一条线，没有了能，也没有了所。这个是小乘跟大乘最大的分别哦。所以大乘说什么？是空有同时啊！你这个随这个坐着佛法的这个小船啊，你要渡岸啊，要到对岸去。你到对岸，那么小乘人呢是什么呢？是到了对岸，他才有办法把佛法放下哦。他啊觉得这个对岸是对岸，苦海是苦海。他到了对岸，你要去想哦，小乘人是苦海就是苦海，对岸就是对岸。我在苦海上面还没到对岸的时候，我当然要有个舟，所以我一定要到了对岸才能够把这个小船放下。大乘人不是啊，你还没有到对岸的时候啊，他就可以把船放下了哦，他不需要靠着这个船他就能到对岸，因为这船啊是一个助力，所以当他最后连这个法执都放下的时候，他就到对岸了。所以很好玩呢，就是说他是空有同时的哦。那你看小乘人他要到对岸他才把船给放下，那他就是因为要到对岸啊才能把船给放下，所以他永远都到不了对岸。那大乘人呢，就是因为他还没到对岸，他就能把船放下，就能够把船舍掉，就是因为他没到对岸，他就能把船舍掉，所以他才能到对岸。这个地方你要能把听懂了，其实你就对空性是有体会的。哦，小乘是心外求法，他觉得对岸啊，是在对面。所以呢，他的船不能放。大乘人呢，对岸呢，就在我的一念心，所以我的船随时可以放。你悟到了大乘啊，你悟到了这个对岸，就是在你的一念心性当中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你那个佛法，你所有的法，所有的一切，那小船随时可以放掉。这个时候你证悟了。啊，今天这一段不知道大家听不听得懂，但是他就告诉你说，小乘啊。哦，这个是没办法学懂《金刚经》，就是因为他有人我之见，这个很重要啊。那再来呢？他说：“须菩提呀、啊，这个在在处处若有此经啊，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 啊，所有这些天人护法、阿修罗啊，所有的这些，那么有天龙鬼神护法等等，所供养啊，所应供养啊，只要有金刚经在的地方，这些所有的这些上面的天神啊，甚至鬼啊、天人、金刚护法等等，全部都会在那儿供养。当知此处，则为是塔。皆因恭敬，坐礼围绕，以诸华香而散其处。就是每一个这些人都是，说这些众生啊，这些或者有这些大修行人，其实很多或者没有修行的这些人神鬼啊，每一个人呢、啊，都是当啊这个地方是有佛有塔的这样子在供养。那个塔是舍利子供养舍利子的地方嘛，塔寺啊，寺庙是供养佛。塔是应该是供养舍利子，所以这个地方是这么的殊胜啊。所以第15章就告诉你啊，有金刚经的地方啊，不是说你买了一本金刚经放在你家佛堂，放在你家客厅，所有的鬼神都来给你膜拜啊，不是这意思啊。那你着相了，这差太远了。是说如果有人诚心信受奉持金刚经，为人演说金刚经，那不得了。这个地方啊，那所有的这个天神。天龙鬼神金刚护法，通通坐礼围绕，而且是礼敬围绕这个，就好像这个佛或他的那个舍利子在一样，啊，这是15章所讲的，就告诉你这个金刚经啊是这么大的功德。那你说为什么没往后？这个功德好像越来越大。那我们之前讲过嘛，因为你的功力越来越高了嘛。到这边是什么？到这边你已经明白实相了，你已经知道什么是六度了。那不得了，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功夫啊，你去讲《金刚经》，那摄受力是了得的。来，你再去想一想，versus，如果你今天只是停在第五章啊，只知道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去跟人家讲《金刚经》，那你想想看，这两个功力差多少，摄受力差多少？那前面的人当然只能够击败。那个财布施嘛，对吧？那个外财布施，那如果你到现在去讲《金刚经》，哇，那你比身布施那个功德还要大。那讲到现在，你应该明白是什么意思了啊、哦。那么第16品啊，也很简单，但是有个好重要的概念，讲什么呢？他说啊，须菩提，善男子、善女人啊，如果受持读诵《金刚经》，而但还若为人轻贱的话，哦，为人轻贱。世人先世罪业，因堕恶道，已经世人亲见故，先世罪业则为消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哦，就是怕我们呢、啊、在修行的过程之中，碰到了人生的逆境啊，被人轻视、被人唾弃啊，或得不到重视，或者自己啊，甚至有些比较严重的，你说不是光自己啊？你看啊，隔壁可能有那种如果古时候的人讲为卑啊、为奴啊这些贱民啊，哦，这等等，你说他这么信、这么诚心的信奉佛法、读《金刚经》，为什么他这么轻贱？那佛教告诉你，千万不要误解，别以为。是念了《金刚经》修佛才变这样，也不要以为你念了《金刚经》修佛就不会这样，都不是的，这些都是前世的业报啊。今天你是什么样子？你有可能是很有钱的人，长得很漂亮，好聪明啊，非常幸福美满；也有可能是什么又笨又穷啊，又丑，所有倒霉事情都在你身上。这跟你现在有没有念《金刚经》没啥太大关系，这是前世你的业报成熟了。那么他就告诉你，如果有不好的事情在自己的身上，或者自己真是那个投胎没投好，他是鼓励所有的人，不是光我们这些人了。那么他说啊，你要知道这是前世的业力，但是呢，你要有一个非常重大、一个很重要的信心是什么？就是因为你已经遭受了现在这些的不平等待遇，以及这一些困境、磨难，所以你的业力都消掉了。那你业力，因为你业力消掉了、清净了，那么所以你这一世啊，去修行这个佛法或者金刚经，你就会非常有力道，你的成就会非常的就是说你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非常有可能可以证得无上正等正觉，就是因为你苦难已经受了， 你的这个很多的业报已经受过了，你清净了，你业力清净了，那你修行的力道非常强。如果你的业力非常的重，你是没有办法在这里细细品味《金刚经》的，你是不可能每个月觉得哎呀好开心哦，我今天又要去上《金刚经》了。我觉得这个小时虽然我也不知道老师在讲什么，可是我觉得很欢喜，所以我就坐在那儿听。那你绝对不是业力深重，业力深重人是没有办法有你今天这样子的一个行为模式的啊。所以他就告诉大家，那么如果啊。你没有经过这些磨难，你也别沾沾自喜。那你要去看看自己的业力是还没有现行呢，还是怎么回事？哦，也不能够把福报都享完了。那如果你有遭受磨难，在生活上有很多的不如意，你觉得对人生产生了怀疑，对佛法产生了怀疑，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挺住，你要知道你在消业。那么宵夜消完了以后，以后的成就无可限量。这是佛在最后这一段跟大家讲的啊。他说啊，是不是我念过去无量阿僧祇劫，燃灯佛前得知8,400,000亿摩由他诸佛悉皆供养成是无空过者。他是在讲他自己啊。他说过去无量这个阿僧祇劫，就无始以来这么累世累劫，他说啊，他都在这个。在燃灯佛前，或者说你平时在诸佛菩萨前供养啊，各种供养，从来没有说有任何的这个差错啊，也没有任何的疏失啊。他说没有，你看吧，没有任何的过错啊。他说如果有人，他那你想想看，佛讲他自己，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功德？他说如果后世啊，就是讲我们现在有人能够受持读诵此经所得功德。就跟前面刚刚佛所讲的那一段，与我所供养诸佛功德比较啊，那百分不及一，千万亿份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那他告诉你，他以前供养诸佛这么大的功德，也没有办法跟去跟人在那里讲《金刚经》，当然是信受奉持了。那这个功德更是。就是说，去信受奉持、为人演说《金刚经》的功德，是要比佛啊累世累劫他以前啊在那里供佛还更要伟大。所以啊，就是这一段不停的告诉你，用各种方法来形容你去受持、读诵、为人解说《金刚经》的功德到底有多大。那这个时候啊，你就要知道说，第一个啊。你能够坐在这边听法是非常非常难得的这个福分跟缘分啊，要好好珍惜。那第二个呢，他告诉你啊，你千万不要被现实的一些魔障、魔考所击败，那实在太可惜了，因为你其实就是在烧业障，你一定要记住这一点。他说啊，因为这个功德实在太大了，没办法说了。他说我也别再说了。他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再说下去已经没人相信了，大家开始讲说，哎呀，佛乱说啊，怎么可能啊？开始毁谤佛，所以他说我也不想讲了。"那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呢，于后末世有受持读诵此经所得功德，我若据说，如果我把所有的功德全部讲出来的话，或有人闻心则狂乱，或因不信，那会讲到人到发疯了。你听了怎么可能？他真的就是真的，因为佛不大妄语嘛。他说：“须菩提，当知是经不可思议，果报亦不可思议。”这个啊，是《金刚经》上半结束了，那么终结在哪里呢？就是告诉你，《金刚经》的这个果报实在太不可思议了，你一定要相信。但是你。在能够证得无上正等正觉之前，他就已经预言了，你一定会遭受人生的挫折，因为一个修行人绝对不可能只有在完全安逸的生活之中修行，这是不会有成就的，一定是苦乐参半嘛，甚至苦多于乐。但是我们所接受的磨难，绝对都是我们可以承受的磨难，绝对不是你不能承受的磨难，所以你一定要有信心，要能够撑下去，这个很重要。好，这个非常重要。那《金刚经》啊，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啊。这个我想问问看，前面这16品啊，so far 哦，就是告诉你，其实不要着相，空有2边不着。我们今天复习的内容，我想先问问有没有人有问题呀、 还是说，听得挺懂的，还是怎么样的情况？因为，我想花一点点时间啊，我们继续讲讲禅修。因为禅修啊，实在跟《金刚经》这个内容也非常的有关联。但是有没有问题先？我们随便问几个同学，因为大家好像你们这一班基本上都不讲那个。Hello Erica，怎么样？你今天这样 so far 都有听懂吗？行不行？ 对我来说有一点难。 什么地方比较难？我就需要听你告诉我，你觉得哪边比较难，哪边比较不懂？因为绝对不会只有你一个人觉得难。 来看看啊， 还 我 是 光 这 要 个 先 您 了 在 解，应该讲说我光要先 云 了 里雾 解这 里般，好像听懂了。 个，我说的 哪一个？ 是。光我要先了解这个，一开始没有妄心，妄跟真这两件事，我就有点困惑了。 对对对， 这 那 个， 真钞跟假钞，你听不听得懂？ 这个，我的解读应该是说，一开始都是真的，但到后来连真的都没有的时候，假的也变成真的了，是这个意思吗？ 应该不是，不过我 跟你讲 这 啊， 所以这就我就 第 很 一个 困惑， 原 我 因，我相信我们班绝对不止你一个人有这个问题，是这个 这个 地 就先困 方啊， 惑 你 了， 会觉得比较困惑的地方呢，是因为你没有上， 楞严经 对 我 对 没有 对， 上， 这个因为是 对， 没有楞严经的关系，没有关系，好，这个是比较深的，对对对对，这是很大一个原因啦，因为你就要知道说，其实啊，空性啊，那我想问你啊，心经的录音你有没有开始听一些？ 才开听了前面两集而已，前两集， Hello， 前面两集， 对对对， 对，还没到第十 那 集， 你今天这个问题啊， 对， 对对对，那你今天这个问题有这个问题哈，非常正常。那你今天有这个问题是非常正常。如果你都听懂了，那你太厉害了。所以这个很 make sense，因为你心经啊，我建议你就有空啊，再往 就 前 把它 走 听 几集， 完。 像第三、第四集，我记得开始讲这个缘起性空啊。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先 hold 一下，你等到十集《 好， 心经》都听完了，其 我们再 实 来讨 我们 论， 可 没 以 关 再来 系。 讨论，因为 好 你 的。 讲的这个是最深的那一段，最深的啊，就是告诉你任何的二元，任何的二元，就是它超越了真正的实相啊，真正的空性是超越了一切的二元。什么叫二元？二元就是对立的概念，黑跟白呀，真跟假呀，好与坏呀。就是我们人类，你看他是不是说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心经我们都听过嘛，对不对？我想 Erica 还听过，不见得懂，但是听 但 过。你 听 看 过，对， 生跟灭是不是二元？好啦，垢跟净是不是二元？一个是干净，一个是不干净，一个是脏。然后呢，还有一个不增不减，增跟减是一个越多，一个越少，全部都是二元。这些就是我们人呐、啊。根深蒂固的一些妄想，凡所有相啊，这应该是说所有的万法，你一定谈这三件事情，你有没有，这就生跟灭，对不对？有或没有，然后呢，好跟坏，对吧？这个东西好或坏嘛，你再去仔细思考哦。所有的万法对你来讲是不是 step 一二三？第一个 step 是什么？有或没有？有或没有之后呢，你会去分析，哎，它是好还是坏呀、啊？对不对？一个你贴标签嘛，一个是好，一个是坏嘛，一定要站一边嘛。再来呢，好跟坏之后，你是不是要想说，哎，那我是不是要有或没有？好的你就要更多啊，坏的你就不要啊。所以你看，它这整个东西是有脉络的。这心经就是生灭、垢净、增减，是不是就是我们的那个能 二 所 月， 分别执着？对。哎，所有的二元都在里面，它就是告诉你，最后要把这个二元呐、慢慢放下。但是二元它就是告诉你说，其实最是中间的这一条线，你要把它给断掉。为什么呢？因为没有黑就没有白，这个应该听得懂，对不对？没有 理 黑 解。 就没有白，没有黑暗，你不会说这是白天。 它就是一从头到尾都长那样，你不会说这是白天哦，它就是一个天，对不对？没有这个长就不会有短嘛，长短这些东西都是相对的，都是一个二元对立的。只要有二元对立啊，就没有实相。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长绝对可以更长，短也可以更短。只要是任何二元的，它就没有实相。你说长，我可以觉得它短啊。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它告诉你啊，最后的真相啊，最后的实相。都不要讲真相，因为我都后来都不想用真这个字，因为你用了真这个字啊，就会有假，所以我把真拿掉。最终的那个状态，那个实相是什么？他告诉你啊，其实就是啊，没有了自己，也没有了对面。你所有问题的来源，就是你执着的有我们那个一个有那么一个我，有我的存在，有我，那就一定要有对面嘛。如果没有对面，怎么会有我呢？这个是你后来会慢慢去参，你就去听听看心经啊。你慢慢有空的时候听完十集啊，那我希望你听完十集的时候，你可以在班上跟我说，老师，我听完了，我想跟你讨论这个真钞跟假钞的问题。那这个时候是 make sense 的，我们就可以再来讨论一次，好不好？ 好的， 所以我就很需要像 Erica 这样给我 feedback， 大概知道他哪里，对对对，他哪里懂了，哪里没懂，我心里有谱啊。你不讲话我都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什么情况啊现在。 好的 好 的， 谢谢 Erica， 谢谢。 好，来再找一位好不好，随便找啦，那个 Mandy， 因为我就找一些平常不要没讲话的 Mandy。 Hello， 你这个金刚经上第二次你还行吗？现在 so far 有没点进展？ 目前都还 OK。 Hello Mandy。 Hello，Hello， 听得到吗？ 心经有没有听？ Okay. 心经还没有开始听。 Hello， 我听得到哦，很清楚。我说你心经有没有听？好，那你要心经有空的时候要给他听一下。 是的， 好不好？ 好， 我们最主要，对对对，那因为我是希望你们能够真正空性哦，能够有一点，能够有点皮毛，能够了解一点皮毛，这样子啊，对于你以后。你是不是也是想要有你？我记得你好像是不是有报名阿弥陀经啊？你有吗？ 我还没有，因为我怕怕 那个 Mandy 在不在？你有没有？哦、oh ，OK， 你没有，好好。那我觉得有，我都没有再注意啦。那各位同学，如果你们有想要报名阿弥陀经啊，那个以后啊，你有这个想法是想要往生净土的话哦、啊，你对空性是要有一点点掌握的。哦、不要讲掌握，你要有一点皮毛，要有概念的，你比较有机会啊，能够菩提心升起，就是你那个慈悲心能够升起。你没有空性的一点概念都没有，你好难升起慈悲心哦，因为你是你，对方是对方，你怎么生慈悲心？但是你发这个菩提愿力啊，生慈悲心是对于你去往生净土很重要的一环哦。我们要信愿持名嘛，你一定要发大愿的。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今天讲那个禅净双修，讲禅宗这一块，其实就在帮助你，让你能够慈悲心能够升起，你才比较有机会以后往生净土比较有把握，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慢慢来，那个也不要太大压力哦。那个心里很平静，然后觉得有正能量，那这样子也够了，也很棒了、哦、我只是说会，如果你对自己更有要求，希望想学更懂的话，我会希望能够帮到你。OK， 好的。那金刚经今天先这样，我们讲一点点禅修好不好？那个禅修啊，其实跟这个金刚经啊，也或你学禅宗，那当然禅宗总要有禅修啊。这个禅修对于以后往生净土也非常重要。那么禅修啊，上次才讲的太快了，后来想说不能这样子啊，这个那个好像那个以后会因噎废食，那可能揠苗助长，我们就慢慢每次花十分钟讲一点、啊、那个有关禅修的事情啊。因为我最近呢也花了比较多的时间开始练习嘛，也比较有体会。为什么介绍那三本书给你啊？尤其是那一本《勤练习好吗》，那一本其实就是在讲解整个禅修啊的概念啊、哦，当然是在讲开心禅，因为禅修有各种不同的大师， 各种不同的门派其实都教了各种不同的方法啊。那么我觉得敏鸠仁波切啊，他这一次这个教学比较厉害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他是专门针对像我们这一群啊，这个不是出家人，也不是这个在修行上面花多少功夫的人啊，就是对于我们这一群人的方便法门，他说你真正禅修，当然以前说哇，真的是要找到一个深山嘛，那你要坐在那山洞里面，真的让你的心啊，这个有机会让它止息啊。但是现在因为我们这些凡人根本就没有办法，根本没办法做不到，但是我们的心啊又特别的疯狂，所以他就设计了这样子的一个方法来帮助我们能够进入，能够开始禅修，能够有机会进入这个禅定的这个世界啊，这个境界。那所以这个我就开始会慢慢讲一点啊，他的这个修行方法我觉得是真的挺好的，应该是可以帮到我们这群人啊。那么他就说啊，这个其实心啊，我现在对于这个我们现在这个现代人啊，尤其是我们这群人，为什么禅修这么重要？那么他说因为我们的现在的心啊实在是太疯狂了，实在是太疯狂了。嗯，而且啊，由于这个 internet 啊，你知道现在那个真的是 internet 也像一个大家都着魔了，你没有手机啊你根本没有办法活啊，现在你24小时都挂在手机上面，你24小时都在跟世界接轨，那很吓人的。就是外面什么乱七八糟的讯息，你24小时你就天天的就是进来哦，那整个 information overflowing， 那很吓人。所以他说你没办法，所以你这个心啊非常的这个混乱啊，就是这个已经到了疯狂的境界了，你没有办法。所以啊，他就告诉你说，我们今天一定要做禅修这件事情。好了，那禅修啊，在古时候来说啊，他说你啊就闭关嘛。那闭关什么？就是跟外境不要有任何的关联，你到深山里面去。但是你不可能做得到啊，你根本做不到。然后呢，我们现在的这个 internet 世界，因为又比以前的更慌乱，所以他说啊，这一件事情做不到之后，我们又因为外境比以前啊是更糟糕。所以啊，他现在，而且你要说什么去3天禅修打个禅三啊，打个禅七，那你根本不要讲3年在山洞里面，他说根本做不到。所以他就教了一个，等于是一个开心禅，就是一个方便禅啊。那他告诉你说，哎，还有一点哦，他说古时候的时候啊，那个他说我可以啊，在山洞里面跟外界这个关闭，或者是说什么呢？他说啊，而且我内，你一则关闭这个外境嘛，对吧？一则呢，你关闭你的内境，内境是什么？就是你不要起这个贪嗔痴的妄念，你不要犯戒啊。哦，对于你的身口意，你能够看得很紧，但是你现在做得到吗？根本不可能做到。你每天不是贪就是嗔就吃，不是杀就是盗就是淫，你每天都在做这些事情，然后呢？嘴巴一定就是两舌妄语，两舌恶口，其语妄语，反正每天都在做这些事情，你的身体你也守不住，然后你外面的这个境界你也断不了，所以你的心是疯狂的。那么他就告诉你说，为什么对于我们这一群人啊，你光是修行，你光是读经文上面的文字是不够的，因为他在告诉你什么叫做觉知，什么叫做如来藏，你是没有办法明白的，你就只是哦，大概经文上面的文字，嗯，看着看着，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你可能有一点感觉，但你不是真的明白。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很难啊，真正的，怎么说啊，就说真正的能够更上一层楼。更上一层楼啊，你如果不要讲说什么出三界，你即使在这一世当中，你想要你的脾气变得更好，你想要你的欲望变得更少，你想要变得比较自在，其实都是有难度的，因为你对经文所讲的东西没有办法真正的理会，所以你的进步会有限。那今天教你这个禅修，就是在帮助你用这个禅，这个 meditation 的方式啊，禅修的方式，来够帮助你真正去理解经文。那这个时候，你的修行就会有力道。 哦，好了，那他就说啊，这个我们上次就讲了，这个第一个啊，这个开心禅啊，分为三部曲，但是我们呢、啊，这一群人，我也打算在我们课堂上我们只教第一部曲，这样已经很够了。哦，这个修行啊，你说如果禅修啊，第一个我们讲说这个禅修，应该是分为动禅跟静禅吧。上次有讲过啊，禅修啊，很多时候我们把它翻成禅坐或打坐。事实上啊，这个翻译啊是有一点这个混淆，有点 misleading。你会以为一定要坐在那里，事实上不是啊。好，那个六祖慧能有讲啊，那个禅修啊，或者甚至禅定、禅坐是什么？那个坐字是什么意思？坐啊。不代表真的就是说你屁股要坐在那里叫坐，他说这个坐姿啊，其实就是禅定的意思，也就是你的内心啊，不会随着外境起舞，那么你的心啊，能够非常的干净，你的心啊，是能够如如不动的在这个地方，这个东西叫做禅坐，或者禅定，或者禅修是同样的意思，不代表你的身体是不定，是定的，你的身体是可以动的，那个是代表你的心啊，所以你的心是你的没有在起心动念，这个是我们所讲禅修禅定或禅坐的意思，你的身体是可以动的啊，你的心念不动，那么我们现在是所有的凡人，我们说刚好倒过来，那个身体啊完全不动，躺在那里，那个能睡你就不坐，能躺你就不坐，能坐你就不走，不就这样子吗？但是你的心呢，天天随外境起舞，这个就是 internet 的问题，你身体坐在那里，你天天在那边上网，哇，你的心啊，就是疯狂的那个野马，天天在外面乱窜，这非常的吓人。所以禅定啊，就是把你的这个心啊收回来，但是呢，让你的身体啊反而能够开始去动，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啊。你呢，想要从动禅开始，还是从静禅开始，其实都不打紧。但是大部分的人啊。一般人啊，是从这个静的禅开始做起啊。那个，所以我们说很多人说啊，禅坐，那很多人就坐在那里。那么坐啊，你可以是盘腿坐哦，这是上次讲过。你呀、啊，也可以就是说你坐骨神经不好啊，尾椎不好、啊，这个你没有办法盘腿，其实也都没有问题。你双腿着地的坐也都可以。那一般来讲，我们一开始啊，其实就是大概坐在这里，位置于禅坐吧，啊，但事实上我们刚有讲，禅坐其实是禅定的意思，那个就是你内心不起心动念。那么仁波切就有教啊，他在这第一部曲啊，那我们说三部曲，第一部曲呢是讲觉知，第二部曲啊是在讲慈悲心，第三部曲是在讲这个空性。我们后两部都不会再讲了。我们就只讲觉知这一段啊。那么如果你在想说，哎，觉知到底什么意思啊，那你就把它去想啊。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啊，修禅的时候，我们说有修止啊跟观。止是什么呢？止就比较是定在这里啊，那个定啊，这个观呢，观是什么？观是下一步，观比较是啊，要你在定的一个到的某一个基础之上，你开始修观，观是真的让你认知到所有万事万物万法它的本质，它的真实状态哦，那是下一步。所以我们今天呢、啊，包括我自己啊，我们的那个止都还不行，定功不行，所以我们现在啊比较 focus 在第一个阶段啊，是在教我们自己何谓觉知，你能够找到自己的觉知。那么长期的处于这个觉知的状态，那你已经是太了不起了，太棒了，太有成就了啊！那第一部曲就是该告诉我们啊，如何发现自己的，或者说觉知到自己的觉知啊，什么是觉知？我如何长时间的安住在这个觉知上面呢、啊？我能够一直保持觉知的状态，那太棒了！不管你是在行、住、坐、卧。你永远都在觉知的状态，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状态。那这个已经是能够帮助你对于经文的破解，对于你自己的修养的提升是非常有用的啊。那么所以啊，在练习觉知的时候啊，那仁波切就有讲啊，说觉知到底是什么呢？觉知啊，就是你就是 知道了，哦，我知道了，我感觉到了，我是在一个清醒的状态，非常明白的状态，我是觉知的状态。其实英文就是 awareness， 哦，我完全觉知，我自己本身或周遭一切情况所发生的状态，在这个整个外面的状态啊，跟我自己的状态啊，我是非常清楚的。那么外面包括什么？现在的有任何的声音，任何的气味，哦，甚至我们上礼拜上课上了一半地震了，外面各种静的这个状态，或者我内心啊，我开心，我烦恼，我身体在痛，我想睡觉，那么我好多的这个妄想哦，我好多的杂念哦，等等，我都觉知。哎，我知道我自己身体痛哦，我知道我有好多的杂念哦，这诸如此类，这一切都在你的觉知当中，你知道明了，但是你不会去分别它。什么意思？我闻到了臭味，这个味道好臭哦，或者我闻到的是一个哇好棒的香味，或者这是一个杂音，是铁道铁轨的声音，哇，这是一个很棒的音响所发出来的一个交响乐，你不会去分别，你不会去喜欢它或不喜欢它，你就是 simply 觉知，你不会去加以分别，更不会去执着。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觉知，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定，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修止啊，止在当下这个止。那么你如果用一些其他经文上你看到的名词，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你明心见性，你一直处于这个觉醒大觉的状态，一直长时间在这个觉知下面，其实你的那个真如心啊，如来藏就出来了哦。那你开始练习禅修禅坐，这个你就会明白哦，原来佛陀所说的起心动念是这么回事。起心动念是什么？你没有起心动念是什么意思？并不是说你是植物人哦，他的意思是说你呀，是在清明清醒觉知的状态，但是你不会加以分别，你也不会跟着这个境在那里跑。你自己再去想想看哦，等到我们待会儿开始慢慢，我们试试看打坐。我想一个我们打坐五分钟，我们可能打两个静，两个 practice， 我们一个 practice 五分钟啊，等会儿你就会慢慢去体会什么叫做我觉知，但是我没有随之起舞，我没有去追逐它。我们举个例子啊，如果我现在打坐，哎呀，我的妄想进来了，又想到了这个等会饭没煮啊，房租没付等等。你在打坐的时候，当你觉知到你有杂念进来的时候，你还在觉知当中。我再讲一次啊，真正的觉知不代表 不见得一定就是没有杂念，但是你要觉知你的杂念存在。什么时候叫做你失去了你的觉知？就是你想到了你待会厨房啊，这个你要去煮饭，结果你想到说，哎呀，那个鸡还没买，没有腌呢。哎呀，我那个糟糕，我得腌鸡，可是我酱油没了。你开始被这整个想法给带走的时候，你就失去了你的觉知，你没有觉知了。如果你只是一个 simple 一个念头进来，我还没煮饭，酱油没有了。你知道你这个念头进来，你还在觉知当中。觉知不代表你没有杂念，觉知不代表你没有身体的感受，但是你不会被它牵着走，你不会为了这个感受，为了这个声音，或者你身体的一个痛觉或任何的思绪而感到烦恼，或者喜欢或不喜欢。这个是我们所讲的觉知啊。那么在整个打坐的过程呢，我们呢会分为外境跟内境，或者没有境。你就这么想吧，你分为有所缘，就是有境啊，有一个境让你去缘哦。另外一个是无所缘，就是一个开放式的禅坐。那么境呢，这个我记得上次讲过，境啊我们分为外境跟内境嘛。那外境当然就是色声香味触，对吧？外面所有的这个能够 跟你眼睛看到的色相，耳朵听到的声音，鼻子闻到的味道，哦，舌头能尝到的这个味道，以及你的皮肤，你身体所能够触到的任何的这个物件，这些都是你的外境，都是你可以拿过来对境禅修的。而内境呢，内境当然就是你身体的感觉啊，或者你的这个疲劳啊，疼痛啊，兴奋啊，身体还不是，身体是说疼痛啊，疲劳等等。那还有你心里的感觉啊，兴奋，沮丧，好多的思绪，好多的念头，这所有的一切都可以来当做你修的对境。那另外还有一个是无所缘，那以后我们慢慢再讲，那就是你没有任何的所缘境。对于初学者来讲，有所缘的这个禅修会比较容易一点，因为它帮你啊安住在某一个点上面。但是到后来啊，那个无所缘的这个禅修是比较容易的，你叫他有所缘他反而难了。那我们呢，可能从有所缘开始会比较容易。我们今天啊，我在想啊，我们来试试看五分钟。上一次所带大家做这个禅修啊，要你放松，那个啊是禅修前的 practice， 那个不叫禅修。为什么？因为我们还在用意念引导让自己身体放松。而我们现在啊，今天呢、啊、我们就开始比较像是比较是真正的禅修。我们来两段。第一段是什么呢？我打算第一段呢、啊、我们可以对着这个我们身体的感觉来做一点禅修啊。身体的感觉是什么，我们就来练习一下。以后我们都会这样随时变换着在练习啊，那么你就会越来越有感觉。我们今天做五分钟身体的感觉，身体的感觉是什么？你啊，就是身放松啦。那你就现在开始啊，慢慢的找个地方安定的坐下来。你可以单盘，你也可以双盘啊，你可以散盘，或者说你可以就坐在那里。但是啊，你的背啊是要挺直的，不要是靠到那个椅子上面啊。然后呢，你基本上你的头顶啊，到了你这个屁股啊，你应该是成一条线了，应该是一条直线啊。你呢也不要太紧张啊，这绝对是要放松的，但是也不要放松到让自己睡着啊。因为我们今天啊，对于你的身体的觉知怎么做啊，就是说你呀、啊，去开始感觉你身体各个部位，我待会儿会稍微带你一下啊。但是呢，你不见得一定要随着我告诉你你要感觉哪里走，你可以你自己有感觉，你随着你自己的感觉走。那对于美术跟 Annie 我就比较抱歉，因为你们两位是禅修高手，那你就可能就是还是跟着我们做一下啊。然后啊，我们就跟着这个，你可以跟着我跟。带领你来做，你也可以随着你自己的感觉走。但是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说你去感觉你的身体，你可能会感觉到你的有点头有点痛，或者你身体哪里有痛都没有问题。但是啊，你不要去排斥它，你也不要说哎呀我身体痛怎么办，都不要去想，你就是 simply 只是去觉知它，感觉它，能够专注啊。如果有杂念进来没有问题啊，这杂念进来也是禅修的一部分啊，这是整个过程中很一直在初期一定会发生的。你千万不要告诉你自己，我一定不要有杂念，我一定不要有杂念。当你一直告诉你自己你不要有杂念的时候，你杂念肯定越来越多。你就是放松，知道这个杂念可能也就是你的场景的一部分是没有问题的啊。那么我们只是今天呢、啊，以身体的感觉为主。如果等会儿啊，你的这个小孩叫妈妈啦，或老公叫你啦，或电视发出什么声音啊，外面可能有这个车子跑来跑去，哎，不用心烦意乱，这是我们禅修这个静的一部分啊。但是你的 focus 就是在你的身上。那么现在啊，我就这个五分钟的 timer， 那么我们来一起来做啊。那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慢慢开始了。我们放松啊，你就先去，我们一开始啊感觉自己的头，我们从头开始，你去感觉你的头。 可能有点麻麻的或者胀胀的甚至头痛都没有问题，你只是感觉它而已。你可以去感觉你的肩颈，感觉你的上背，还有你的胸腔。以及你的腰部、臀部，杂念进来了没有关系，你知道它进来了，它是你禅修的这个静的一部分，不要排斥它。去感觉你的双背，感觉你的手掌。感觉你的臀部下到你的大腿、膝盖、小腿，去感觉你的双脚，还有每一根脚趾头。觉知，但是不起分别。不起分别，你就不会去排斥它，也不会去追逐它，这个就是觉知。觉知你的身体，好了，5分钟到了。觉得怎么样？时间有没有很快还是很慢？我有在想啊，我们可不可以再做？先问问看好了，你们这样子的练习能接受吗？我也是在做一点实验，看看这样子到底是不是能够做一做，会不会有帮助？ 老师，请问眼睛是闭的还是开的？ 在觉知的时候啊，其实你要闭的或开的都没有问题。 Okay. 怎么样能够让你更专注，你就用那个方法。我们如果在对的某一个色相， 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要练习对你眼睛不是有色受、应该这样讲色声香味触吗、 嗯、 你唯一必须要张开眼睛的应该是对着外面某一个物件在看着它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你眼睛要张开，那其他时间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OK 好， 那像刚刚这样子一类，你觉得你自己会不会杂念很多啊，还是有哎，就竟然就安住就真的就哎定下来了，大概是 我发现我会一直想要 label， 比如说 label 我现在什么感受或是我现在感觉到什么，然后当我发现我在 label 的时候，我就会有 internal dialogue 说哎呦你在 label， 不要 label， 这样你知道就 那 很多 labeling 跟 internal dialogue 很讨厌。 其实哈，这个就是你在练习的一部分。当你还没有在练习的时候啊，你知道你刚刚所发生这些状况，其实你日常生活一直在发生，但是你却没有发现这些事情正在发生。当你禅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知道我们不怕念起，只怕不觉，就是你不怕啊。你开始去 labeling 或者怎么样，你不怕你去分别或开始去有各种想法，就怕你没有觉察到你开始有这种想法。因为当你有能力去觉察到的时候啊，你就会让它停下来了。 嗯， 那以前没有练习的时候，你就会被这些感觉带着走，你根本不知道 you get carried away。 那现在你开始练习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我又来了，我又开始怎么样了，我又开始起烦恼了。所以第一步啊，你只要先练习你的觉知，就是当你起烦恼等等的时候，你竟然是觉知的哦，你竟然是知道你自己在发生这些事情，那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那么之后、 okay. 第一步是先觉知嘛，那之后呢，你就能够在觉知的这个状态时间越拉越久。 嗯哼， 那就会建议你不能等每个月我们上课的时候你练五分钟，那不够嘛，你有没有办法每天五分钟？这仁波切讲的啊，他说你这个难能可贵的不是你每天搞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不是的，难能可贵是你每一天都做这件事情， 持续 才重要。他说如果你每天只能持续五分钟，你就只做五分钟 OK 不用多，因为如果你就只能做五分钟时候，超过五分钟你就开始受不了，那你给你自己定个目标八分钟，我跟你讲他就会让你以后就会 stop。 那事实上他希望你甚至做三分钟都没关系，只要你能每天做 好。 他说那五分钟每天做下去那不得了，你一个月两个月之后你就会看到那个这个 big difference。 OK 真的就是要 practice。 对， 我觉得好烦，就是我一直有 internal dialogue， 我觉得很讨厌，好像看电影有字幕那样，很讨厌。 那没有关系，你就是慢慢来。 okay. 他就而且你会再去，因为我们有很多的镜，对不对？这个对于你的 body sensation 只是其中的一种镜。那仁波切有讲，有一些人啊，对于自己的身体特别能够安定，像我啊。就是对于我自己的身体啊，当我对着我的身体在修的时候，我特别容易安定。但是呢，我对于我眼睛去注视某一个物件的时候，我就撑不太住了。所以他说每一个人啊，你都可以每一种境你去练习，你会找到一个你自己最熟悉的，你可以从你最熟悉的那个境开始练习，但是你不能只练那个境，你必须所有的境你都要慢慢的去适应它。 OK， 好，这只是我们慢慢一个开始，就稍微带你一两次，你有个感觉，你必须靠你自己在家练。 OK， 好， 好吗？ 好， 那我们再来， 谢谢 我们好，我们再来，有没有人还有问题的？我想啊，我们再做一个五分钟，再做五分钟做什么呢？我们做那个音对着声音。哦，很多人呐、啊，对于声音啊，我跟那个同学们他们说，哎，对于声音很容易让自己能够专注下来。那个Elaine要麻烦你 mute 啊。那个对于声音啊，很多人说，哎，我好像很容易啊就专注下来了。哦，我自己对于这个声音啊，其实也蛮容易的。什么叫做对着声音禅修啊？这个仁波切说啊，就是你的心啊，就是你的耳朵不是在听这个声音吗？你的心啊，也能够与你的耳朵同在，就是你的耳朵跟你的心啊。同时 都安住在这个声音上面。很多时候哦，你耳朵在听音乐，你眼睛在盯着一个物体的时候，你的心思啊就飞到了很远的，不知道哪里去了，在想很多的事情，你的心就跑了。那这个时候啊，就是说你的心啊跟你的耳朵，或者你的心跟你的眼睛啊，没有同时专注在一个目标上面。那这个时候他说，其实整个练习就是帮助你的心能够安住。哦，那很多时候他说很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如果啊，你假设你眼睛在看一个目标，你啊告诉你自己啊，你一定要你的心啊不能胡思乱想，一定要跟着你的眼睛一起在看这个目标的时候，你的心反而会乱跑，这个时候各种的妄念就跑出来了。但是如果你告诉你自己啊，倒过来哦，你告诉你自己，我的心啊，我的眼睛在看这个事情，这个物件，我的耳朵啊在听这个声音，但我的心啊，我必须要让它去想别的事情。当你强迫你自己的心去想别的事情的时候，你反而可以专注了。每一个人的情况其实也不大一样，你就要自己去找找能够帮助你安定下来的方法。但重点就是说，你的如果我们在对着这个声音在修行的时候，你的心啊跟你的耳朵啊都能够在这个声音上面。那袁博士有教啊，我们在选声音的时候啊，一般呢、啊、是可以醒就先选让我们的心比较容易安定，就是说我们比较希望喜欢听到的声音啊，或者一个你觉得比较 neutral 的声音，那么而不是去找一个让你一开始觉得非常烦躁的声音啊，因为我们功夫还不够嘛，所以先找啊让自己比较舒适的声音。在这个声音里面呢，尽量不要去找这个唱歌的、哦、有歌词的，甚至音乐啊，因为起伏比较大，你会有的时候容易带着你的思绪走。因为有很多 meditation 的这个音乐挺好听的，听着听着你就跟着哼下去了，所以比较容易带着你走。那么可能找大自然的声音，比如雨声啊、哦、河的声音啊、鸟叫的声音啊，比较单独一点 boring 一点的声音，让你就是一个 simply 一个声音，让你能够先专注在这个地方。那么你不要去分别，哎呀这个是鸟叫声，这个是流水声，这个波浪的声音，你一开始分别的时候啊，你就没有觉知了，因为你的心忙着去分别了，你哪有觉知。觉知是什么？是你 on the top of 这整个状态上面。你如果你的心只能做一件事情啊，你就是觉知啊。当你的心跑去分别的时候，你还有办法觉知吗？就没有办法了。所以啊，就要练习你的心啊跟你的耳朵啊都专注在这个声音上面啊。那没关系，我们呢也就是五分钟，因为我想带着你们大家走一下，你在家你就比较知道要如何去练习。好，那我们现在也开始五分钟时间啊。好的，然后我把这个音乐播出来，如果你想要听你的声音也可以，你要愿意听我的也行。 哦，五分钟了，时间过得好快。跟大家讲一下哦，就是说这个，等一下，我记得啊，这个有另外一个，其实仁波切也提过啊，就是说我们在做，你看啊，声音的禅修，像我刚刚选的是就是森林里面的水流跟这个小鸟的叫声啊，就是比较让你比较能够舒服的，比较是一个比较好你喜欢的音乐啊。那么慢慢的啊，你就会开始移动到这个比较 neutral 的音乐，就是任何的声音啊，你也能够安住啊。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啊，如果你家里嫌有些人家里这个，我们反正亚洲啊，都比较房子跟外面邻里之间比较近啊，这个外面声音很吵，车子的声音也好啊，什么救护车声音也好啊，这个隔壁邻居干嘛的声音也好，或自己家人声音也好。你要开始啊，当你开始觉得好烦躁的时候，你要一开始转念了，你就转念，你就把它当成一个禅修的境。你要立刻转念，一个让你烦躁的声音，你要立刻转念，哎，我对着这个境禅修三分钟。这个时候啊，你的那个这个烦躁慌乱的心就可以被安定下来。然后之后你走出去的时候，在外面任何的这个让你不舒服嘈杂声音，其实你都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境界，就立刻开始禅修哦。所以其实到最后啊，你无时无刻随时随地你都可以在一个禅修的状态。那么最主要就是当你起烦恼心的时候，就像刚刚以令说，哎，那我怎么搞的就开始有这些乱七八糟杂念，或者我的心情就会被影响到，事实上你就马上觉知到，哎，我要把它当作一个禅修的境，我可以对着它禅修。这个时候你就会转换你的烦恼或外面这个让你不舒服的境界变成一个禅修的境。当你转换这个不舒服的境变成一个禅修的境界的时候，你的心啊，那个感觉，你的心思就会不同。那这个是必须慢慢来，所以第一步其实我们就先在家里面先把你的技巧掌握一下，哎，然后呢先练习掌握比较熟悉的时候，自然你出了你的房门，行住坐卧每一个境界都是一个禅修的境。像我现在有的时候我在那里踩那个 step master， 或者我们那大陆怎么还有叫椭圆机，我脚很酸啊，然后呢我说我今天很忙没时间禅修，那我就在踩的时候我就在禅修了，我就对着这个酸的感觉我去感觉它，然后我的脑子没有在想其他事情，我就 simply 去感觉那个酸的感觉，我就 simply 在感觉我自己在做我在踩跑步机的感觉。这也可以把它转成一种禅修的境哦。其实禅修就是禅修，其实练习你的专注力，练习啊你的觉知能力，那不需要限制你必须坐在那里，但是一开头如果你坐在那里你的效果比较好，你就坐在那里啊，我就反正我们前面这现目前这接下来这几堂课，我们就会花多一点的时间教你们的。大家都练习完之后，我们禅修就不用再讲了，大概是这个样子。那想请问今天还有没有什么人有问题的？我们今天先讲到这边好了，不好意思，都10:40了。那随便问一两位，立新这样子还行吗？立新有上那个仁波切的课啦，所以你们应该挺熟的。 那个我就是想要请教老师说，我们做这个 meditation 是不是我们只要能然后要去不要锁，就是我们对着我们所有的不管我们的觉受或者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我们就是只要看着它发生，可是我们不要起任何分别，就是因为不要有起心动念，就是只要去看着他这样子就好。 其实应该你就是以一个第三者在观察这件事情。 对对对对对对， 在感觉这件事情。对，我们其实把能锁其实先放掉，那些名词有的时候会让我们觉得说，哎，又开始觉得搞不清了。你就去想，其实你是一个第三者的状态，在观察你自己的身体，你在观察着外面的境界，你在这境界之外去观察它。虽然你在身在这境界里面，但是你的心啊，如果没有随着它在起伏的时候，你就有如一个第三者正在观察它。比如说刚 刚， 我们在练习我们的身体的时候啊，你只是去觉知它， 有的时候你很舒服哦，哦你觉得好舒服，我在禅坐好放松，我身体热热的麻麻的好舒服哦。那这个时候你只是知道就好了，你不要觉得很欢喜。那有的时候你会头痛，或者你坐一会儿觉得脚好痛哦，你也不要起烦恼心，你就只是知道说啊我脚痛，甚至到后来那只是一种感觉，你不用去把它 labeling as 一个这是一个痛，它是一个感觉，但是这是慢慢练习来的。就是一开始我知道我头有点胀，我有点酸，有点麻，没问题，我就是去感觉它。但是到后来的时候啊，我觉得这个我自己的感觉是说，我自己的经验是说，连这个胀啊、酸啊、麻，你都不要去分，你都不要去管它了，它就是一种感，也就是觉知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就行了。 我就是说因为我在做的时候我会觉得说我好像成为一个第三者，然后再看着自己跟自己所有，比如说我们是在做疼感觉的时候，就是我们的那个疼痛的感觉的 meditation 的时候，我就会看着自己跟自己的那个感、嗯、那个痛感，可是我不晓得那样子是不是对的一个方式。 我不能回答是不是以第三者，但我自己啊，只是说我就是 simply 去感觉它。哎，我在想说这个说不定 Annie 有没有办法跟我们做一些决，因为我不能确定的东西我不敢回答。那 Annie 跟美术他两个比我厉害太多了，那个不知道有没有人能回答，就说第三者这样子的观察是不是这样的形容是对的吗？因为我自己的经验就是说，哎，我只是就去感觉这个身体，然后我专注在这身体上面，然后我有觉知，但我就很清，脑子还蛮清醒的，然后我有感觉，可是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以第三者来观察。你那个 Annie 或美术愿不愿意分享一下？ 老师，我觉得第一个我先说，那本书我上个礼拜看完了，那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本书，因为这跟我仁波切教的方式是一样的，就是你第一个你不要排斥你的感觉，那但是你也不能完全太轻松，你知道吗？就是很松懈，因为这样你可能会遁入一个昏沉，就这个意思。但是呢，就是说一开始就像老师你刚刚讲的，也不是，我不知道怎么讲说第三者，不过就是说我们不把我们的一种，因为我们都有喜跟恶嘛，喜欢感觉在我们的五感里面， 对对对， 五感无论是声音或是你眼睛看到的东西，但是就是说哪怕你是开的眼睛定一个物件，或者是说你没有，你是闭的眼睛，可是你就是很多念头会进进出出，甚至于你到后面可能比较能够专注，但是那个时候呢，你不要把你的感受定在那里。我这样讲就是说，你随着你的感受念头走，或者是说你觉得你很清安的时候，你不把那个喜悦定在那里，或者说你觉得你哪里不舒服的时候，你不把那个感觉定在那里，就是你自己一直在往那个方向，一直在想这个痛，想这个舒服， 就是说 那 我不需要一定要舒服，或我也不要排斥不舒服，它就只 是 一个状态。对对对， 你知道了， 是 就是这你知道了，你不断跟自己讲我知道了 OK， 我知道了之后呢，当你知道了以后，你那个念头很奇怪就会停止了，一直往下发展下去，那这是第一步，就是停止你不断的进去你那个情绪里面，那练习你的专注力。那在第二点的话，就我自己在下一步的时候开始，因为我是开着眼睛的，在这段时间下这个月后的第二个月开始，我是有一个专注一个点，那我就在我的眉心间呢，我会像我是摆释迦牟尼佛定在一个大概两公分大左右的一个点，那我专注，这个是 没有一尊佛像 OK， 是我的念想出来的， 观想，对 对 对，对 观想出来，那你观想出来的时候，你要把它的专注力放在它会就是有一个光芒会出来，那你那个光芒呢，你要尽可能能够先定住它，让它那个光线是很透亮很明亮的，那就是你的专注力，那你专注力就练专注力。到后来我觉得你可能在你生活里面有时候打个比方，我们今天喝茶的时候，我的专注力就会专注在这杯茶，就这样讲，这杯茶那它的味道，它的你知道了，那你会感受它，或者是你看着天空你感受到，就是你的专注力是可以运用在你的生活里面，无论是 你有没有在做一件很需要专注的事情，或是你跟一个人说话，或是有些时候是你喜欢的人，你不喜欢听的，甚至是噪音啊，或者是这些人可能讲一些话，以前啦，就是说你有没有练习的时候的差异，对我来讲，说你在禅坐一两个月后，你可能你不会那么大的受影响，在你的各个五感上面，就你以前可能听到一点点不喜欢的，你就马上那个情绪就会起来，又或者是你看到一些事物你喜欢或者是你不喜欢的对境的时候，你不会那么快的就进入你的情绪了，但是你知道这个东西存在，并不是说你是麻木的，但是呢，再来就说你会再观察更细微一点，就是这个东西你会把它的怎么讲呢？就我们讲字里行间，老师刚刚讲的，如果你在打，你能够静坐，那静坐你能够定的话，那会有很大的帮助，就把我们所学的放到你的生活里面，你的空性里面，从初步的去看每样东西，你就会把它分解分析，你就可能就会发现到很多事情，尤其是情绪，在不好的情绪里面，事物并不是像你想象的这样巨实存在，很多是你的非理作意去一直去想它，所以它会变得特别严重或者特别的不好，那是你加上去的。 Annie, 对对 ，Annie 讲的这一段啊，对，最后这一段是关了。就是说你已经有定了在指的这个基础上面啊，你开始去能够观察事物真正的状态。我们原来没有指的时候啊，还没有一些定的功夫的时候，你根本看到是假象，那你自己胡乱猜胡乱想的。等到你比较定下来的时候，你不会被外境所影响，说哎，这个时候你就比较有能力去观了。但是那是下一个步骤。我们今天 就比较不会浮躁，对对对， 是。那我们今天大概Annie跟我讲差不多，比如说我在踩跑步机的时候，我也可踩那个 Step Master 的时候，我也可以禅修啊。我真的就是对着，我就很专注在做这件事情。甚至我炒菜的时候，我也可以禅修，甚至蛮有意思的。我就是觉得很蛮好玩的。我平常就是在这里练习，但是大家还是要需要花一点坐上的时间就。就哎，除了美术以外，我们都有点坐上时间，你开始啊。去感觉一下什么叫做觉知，你开始去理解一下什么叫觉知，你不去练习，我们都是在这里空讲，都是一些文字上的叙述，比较没有办法掌握，那你就要靠你每天的五分钟的练习。如果你每天可以十分钟 that'll be great， 如果你没有办法十分钟，你就做五分钟，我觉得你就给他一个月的时间，我觉得甚至不用两个月，你给他一个月的时间，你每天五分钟，你三十天之后你自己都会发现那个 difference， 然后下一次我们再来上课的时候，我相信 we have a lot to talk about， 好不好？那今天就这样。那个有没有其他的同学想要发言的？有没有任何人美术有没有什么需要加的？我们在那个我在这边讲这个，就在美术面前关公面前耍大刀啊。那美术姐 老师我觉得那个 Annie 补充的很好，但是就是说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同学要到观，我觉得有一个困难，我觉得先从指开始， 对对对， 慢慢的练习，然后你时间就慢慢增加，我觉得也不用急，而且还有每个人的状态都不一样，那要很记得一件事情，就是说每一次的你在禅坐的时候，那你当有一些现象出来的时候，你就知，就是刚刚 Annie 讲，就是知道。当你讲心里喊知道的时候，这个同时那个东西就过了，所以会像电影荧幕一样一直过去，一直过去。所以我觉得大家也不用急，说我要马上看到什么状况，因为每个人不同，所以我觉得就是慢慢慢慢的，也许下个礼拜我们还可以再讨论，所以。不能说我一定会有什么现象出来，我觉得那个可能每个人不同，有的人很快，有的人没有 现象比较好，说真的没有现象是最好的现象， 千万不要急，就是慢慢来，那即使看到什么东西也不要觉得我好开心了或怎么样，知道就还是继续过去，也不要一直追着那个现象一直沉溺下去，我觉得 对，如果你心里有任何的期待，你就永远没有办法真正的进入禅定的状况，你就是一个非常 open minded， 然后你 知道说在这个阶段你要练习的就是觉知。哦，那刚刚 Annie 讲我们是下一段需要有关，但是你没有觉知你是没有办法去观察事物的真相，因为你根本就已经疯狂了，所以你要先把你自己的心定下来。那么定下来你就知道我们讲的觉知其实就是如来藏啊，真如本性的状态啊，是清明的，是很干净的，是很清楚的，但是你没有起心动念，你不会想要怎么样，或者你不想要怎么样，你是没有分别的，那这样子就是觉知。我们就在这个阶段就先练习这一块。那如果同学说我对禅坐真没兴趣，那不好意思，你下堂课可以就先走哦。那如果美术跟 Annie 能够一起是最好，因为我觉得你们两位经验很多，那同学有任何的问题你们两位都可以在这边帮忙大家一起讨论。好，那还有没有其他同学有问题或希望下堂课怎么样的，有没有？没有的话你们班都很安静，我不叫都没有人要讲话。好的，我看看下堂课我们什么时候上课啊。应该是1月14号晚上，你们大家有空吗？因为到二月我们会停课一次， 可以 哈， 对，可以。 那个二月我们会停课一次啊，那所以我们一月上完课就再来就三月。那个佑宁你还好吧？你上课 可以 OK 吗？这样子 可以、 啊。 我以为我听第二次可以更 好，可是我觉得好像这真的要禅定要禅修，我这次要好好修禅修了。 好修，好的好的。然后我给你们那本书，你们就在台北买，因为他把仁波切教的那课程，我觉得写的蛮清楚的。然后我等一下、哦，我不知道我上次发了没有，我下次会把那个仁波切他所教的那个开心禅第一阶段的他的那个文字档发给大家，你们有空可以看一看。这样子的话，我讲的东西全部都在里面，哦，都是仁波切讲的。或他书上讲的，那我们就下次见面咯，一月再继续练习。 好，谢谢老师， 大家晚安。 谢谢 老师， 谢谢， 晚安， 谢谢， 晚安， 晚安，晚安。